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临近，记者从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了解到，为广大网民奉献的以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反映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据介绍，今年春节期间，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包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场店庙会、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朝阳国际风情节等活动，都会在互联网上精彩呈现。百将汉末，精忠报国，百位将军书法暨德化词艺大师作品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展出了岳飞、戚继光、郑成功、左宗棠、邓世昌五位著名历代民族英雄的德化白瓷雕塑，以及全国百位将军题写的百幅精忠报国主题书法。中国美术馆新年展《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将在本月26号开展，展览将持续到3月4号。第四届北京漳州水仙花文化艺术展正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进行展览，本届活动以凌波仙子香飘四海为主题，现场将有水仙花雕刻作品、水仙花鲜切花插花作品、水仙花文化作品等近2000件作品供游客观赏。今后市民前往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等怀柔西南部的旅游景区将不用绕行怀柔新城。目前已经入场即将施工的天北路北延17道路建成之后，将提高出行效率，也缓解了城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昨晚，海南航空一架航班从海口起飞，飞往北京，这是中国民航史上第一个开放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航班，旅客在飞机上可以全程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据了解，除了海航以外，乘坐东航航班的旅客也首批体验了在空中使用手机。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级，订餐预订时限由开车前2小时压缩到开车前1小时，同时推出了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预订服务。2018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共计40天，北京铁路公司预计所辖16条线将运送乘客 2.8 亿人次。根据节日期间客流特点，公司决定2月11号、2月24号除机场线 S1 线使用通用列车运行图之外，各条线都使用平日列车运行图组织行车。民航局昨天透露，2018年春运民航预计运输旅客6500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增长约 10% 左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马荣火山景区。菲律宾马荣火山近日喷发火山灰，目前已经有岩浆溢出，据预测火山活动有加剧的可能，并且面临进一步喷发的危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3分，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南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能见度不错。中午前后天气不是太冷，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日落前后的气温下降比较快，天气非常的冷，外出应该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方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家怎么装才是最高的性价比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 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现在甭管干什么事儿，咱们说的都是三个字儿：性价比高不高？ 嗯， 对不对？ 你知道昨天在上晚上吃喝节目的时候， 啊， 珊珊来，然后我们聊的是关于红酒的。后来我就说，我说，比如说是不是内行的人，是不是懂的人？ 嗯， 他说的那个词啊，一定让你觉得哦特舒服。 嗯， 外行的人说完了以后那个词，别人一听就哇，哦，太土鳖了。 嗯 嗯，所以我想，关于咱们装修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得说的。啊，到位一点， 高端一些， 哎，对对对对， 但是同时大家又能听得明白， 哎，对对对， 所以性价比这词儿特好， 是是是， 对不对？ 嗯， 性价比谁都关注，是吧？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朋友呢， 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性价比之王可以说是，嗯，啊，来，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欢迎蔡萌。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嗯， 这个咱先来说说对性价比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是的， 嗯啊。嗯，性价比我觉得顾名思义，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三段来看。 嗯， 就是性和价和比。 嗯， 那这个首先说它的这个第一个维度， 嗯， 就是性。那么这个性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质量呗， 质量， 对， 品质， 哎， 对吧？那么低价不等于低质， 对， 对吧？我们既要保证价格，又能够那个给到消费者有品质、有质量的产品， 嗯 啊，这是它的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它的价。那么这个价一定是客户选择产品的一个关键因素， 嗯 嗯，就是价格到底怎么样啊？ 肯定的， 对吧？我是不是能少花钱多办事儿？ 肯定的， 而不是多花钱少办事儿。 嗯， 那这个也是消费者考虑是不是消费的一个重要维度。 嗯， 觉得 嗯， 那么第三个呢？比，那就是我们理解就是要去比较， 货比三家。 对，那到底你是不是便宜啊？你产品是不是好啊？你的前面的性能价格，是不是能够达到我预期的想法和要求，或者超出我的预期？ 嗯， 那我要通过比较来加以甄别。 嗯， 对， 嗯， 对，嗯，如果要从我这认识的话，性价比，实际上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就比如说我要装修房子，我要翻新，就一个字。值 啊， 对， 差不多， 就无论是它的维度也好啊，价格也好，就是我都所有这些我都觉得值， 对， 值这个钱，哎呀，我干这个事儿值了。好， 哦，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性，就是这个品质怎么样。 嗯， 如果说这品质特好，那我就遵循的是就是便宜，就是贵有贵的道理。 嗯，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 如果它要是再便宜点，比如说这就是涉及到比了， 嗯， 跟同类型的这些产品比，哎，它有它的优势，比如说价格上， 嗯， 它哪么便宜了100块钱，哪么便宜了200块钱，我觉得这值啊。 对， 这好啊。 对，你的认识就是花小钱反而还干大事儿。 哎，对，这是最好的状态。 是， 所以我忽略价格。 嗯嗯，好。哎，那我想问问蔡总，就是现在特别流行说简装和精装，那对于咱们全包园来说是精装还是简装？ 我觉得全包园更像是简装，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繁琐的设计和复杂的线条。 嗯 啊，更主要的是还原给客户一个真实的家的感觉。啊，如果说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它是一个温馨的家。 嗯 啊，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不会说让人一进去，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哇，酒店， 嗯， 对吧？酒店一般都是软包、木包，全是这种。 对， 要不然就会让人觉得，哇，样板间， 嗯 啊，但不是家的感觉。 对，没错，嗯， 好， 还是比较舒适。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的同事啊什么的，都听到了小胖录的全包园的广告，包括也听到了咱们的直播。刚才咱们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跟你聊嘛， 嗯， 他们听完了以后都问我， 嗯， 真包啊都， 嗯， 我说对呀、啊，真的是包，而且我说他们在二外那儿，人家包了一个楼， 嗯， 专门有自己好几个维度的各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你可以去看。 没错， 看完了以后你自己可以排列组合，挺好。 但是听广告的朋友们啊，可能都会有疑问，就是说，一直咱们说的是999全包，因为999如果说你要光装修， 我家电什么家具那是您自己单买哈、啊，我觉得也行，可以挺合适、嗯，就已经很合适了啊。 对， 但是咱们听他们广告都知道，999不仅你包装修， 嗯， 还包电器， 对， 还包家具， 对， 家具还是全实木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疑问了， 是 对不对？嗯、就说啊，哟，那质量怎么样？ 对， 对不对？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问我们？就觉得哎，你们天天跟业内人士接触呢，是吧？嗯、你们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 嗯？ 你们能不能打听出来它到底好不好？ 先剧透一下， 哎，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敞开了说，反正这个业内人士也来了， 嗯、 是吧？先来说说咱们这个，怎么就这么便宜呢？ 关于这个便宜啊，我觉得最主要一点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是批量采购，而且。去掉了中间环节， 嗯 啊，那批量采购呢，不用说，我们在北京一年，大概有两三千户的这个销量、 嗯， 那么我们在和工厂下订单的时候，都是我一下，比如下100套或者下200套，工厂是批量，比如生产线腾出来之后给全贸园做生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订的产品呢又都是标准化的产品，就像刚才那个王威老师说到的，那你们装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嗯、 我说是简约不简单的，对吧、 嗯？ 那么绝对是家的感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了很多标准化的产品，然后来为客户提供最大化的这种个性化装修的需求，并且满足客户的需求， 嗯、 装出来以后它是家的样子。 嗯 啊，那批量采购的话，其实比如说咱们定制一个产品，跟你买一个成品，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定制的话，这个东西价格一定是贵的，因为它要有额外的人工费、损耗这些都加上以后，价格很高。那么你要走批量的话，它价格能下来很多。那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就是说我批量采购压低了成本，这是第一点，我能保证价格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谈采购的时候，我们去掉了很多的中间环节，比如说我们没有经过分销商，没有经过代理商，我直接去到工厂去和他谈到一个价格，那他我又有量，他肯定会给我一个很低的一个价格， 对对对 啊，因为他要输出他的产品啊，他挣的是产品的钱，那我怎么来做呢？经销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我也不要， 嗯， 我直接把它拿出来反馈给我们的客户， 嗯 啊，所以我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嗯嗯，哎，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慢慢的也开始认识到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嗯， 大家也能感觉出来， 对，就是，咱们其实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哎， 就比如说啊，类似于说小胖是做实木地板的， 嗯， 但是做完了实木地板呢。我是一代理商， 嗯， 我跟小胖说了，给我一个折扣呗， 嗯， 小胖说行，5折，好的，5折挺低的了， 嗯， 那我从你这儿进货，我卖多少我就跟你拿5折的价格， 嗯， 卖完了咱们再付钱， 嗯， 对， 但是我到外头呢，我也有成本啊，对吧？我比如说在各种建材城，我要包场地啊， 嗯， 我要投放广告，我有人力物力啊，我有物流啊，过来以后我还得挣点钱啊， 嗯， 好的，6折。 嗯 嗯， 我挣其中那1个折， 哎呦， 就等等， 挣的不多、啊、 这些， 嗯， 哎呀，我实心实意， 很高兴吧？好，嗯 嗯，所以一点一点价格都上来了、嗯， 没错，环节越多，中间的这个加价的程度也会越大， 嗯嗯， 那最后到消费者手里，这价格空间它的水分就比较大了， 嗯， 所以全包园我们从去年开业的那天起。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去优化我们叫供应链的采购环节， 嗯 啊，那么其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稍微挤出点利润来，不敢揣自个儿兜里，我还是让给客户吧。所以这一年下来之后呢，那个很多人开始不相信，抱着怀疑的态度来了，然后来看完展厅之后，直接他就定了，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因为。首先我在这儿有一个1万平米的展厅啊，不是今天你看完明天我就消失了，我不是那个游击队，对吧？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用的产品也不差，从辅材到主材到家具，对吧，都是就是主辅材一线知名品牌， 对 吧，家具我们定点采购的批量化生产的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展厅什么样送到您家什么样啊，所以完全能够让消费者放心， 嗯 嗯， 这个其实特别好， 嗯， 就像我不是刚刚说到那个购物吗？ 嗯， 现在有好多，比如说网什么的，京什么的啊，他们都出那种叫做优选，类似于这样的，大家会发现东西很好，但同时很便宜， 很便宜，确实 长得，比如说拿旅行箱来讲，长得一个特别像国际大牌那 Ray 什么的什么的，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Ray 那什么不得几千呢？人家那个199。139， 是壳背的吧？ 哎，我有一朋友真买了，还不错嘞。 嗯， 我们家那真锐，哎呦，那个摁的，就是那个锁呀什么的，还不好用，老得去没事修一下去。 嗯， 人家那倍儿好用， 是吧？ 而且，那姑娘也不瘦呢。 嗯， 坐在上面唰滑着往前跑也没问题，至少用了半个月了，一点问题没有。 哟， 挺好的。对不对？你想，就算啊， 它 质量可能稍微差点，就拿这箱子来讲，质量可能稍微差点，一百多，我买十个才多少钱呀？ 没错， 对不对？还不抵那一个箱子呢。所以现在这特火，特别的火。 好好好。 嗯，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从一个没有装修的房子，咱别说毛坯房啊，从没有装修的房子，到装修成咱们简约不简单的样式。大概要分的步骤是什么？大概要分的。 首先呢，要量房，要出平面图，要做设计方案。因为咱们装修房子肯定是从纸上谈兵开始的，现在纸面上把平面布局定下来，然后呢，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和工长，包括客户要一起到现场去交底。什么是交底呢？就是现场有一些那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马上要开工了嘛，对照图纸和工长一起再走一遍。看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然后就是开工，然后开工之后呢，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一个是隐蔽工程，就是水电部分啊，包括厨房卫生间的防水施工啊，然后隐蔽工程验收，然后包括我们要进行这个瓷砖的铺贴，然后到了中期以后，还涉及到墙面的涂刷啊，后期主材产品的安装。等到竣工之后，那么家具的配送基本上包括灯具的安装，窗帘的安装，电器的配送，这些最后就进入收尾阶段了。 这个因为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家精装的啊，所以我这个环节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也见过朋友装房子什么的，他们其实挺麻烦的一事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肯定不在这边住，因为还没装好嘛。但是三天两头的我得在这盯着，为什么盯着呢？一会儿送家具的来了， 对， 一会儿送地板的来了，这地板不合适，还得我自己去换。就真的，你地板多了几块，还是什么少了几块，或者说色系不对，你得自己换去，因为施工方和送货方好像不一样。 当然了， 对啊，你找的施工方，人家可不会管你去换瓷砖去，所以 没错， 你得来回的跑。那比如说去咱们全包园的事，说哎，今儿比如说我跟蔡总签约了，我们家那房子您直接帮我装了，我就直接钥匙给您，我是所有不用管了，还是我中间也得过来去，一直得去帮您接收东西啊，干嘛呀？ 我觉得砖来了，地板来了， 我得看一眼， 你得看一眼吧？ 啊，是吗？ 是吗？ 不是，我都找他们，不合适让他们拆去，不行吗？ 在全包园是这样，在全包园的话，您开工之后啊，去现场应该不会超过三次。为什么说不会超过三次呢？第一次是我刚才说的交底，交底的时候您要去现场， 就是交房的时候，算是叫交房吗？ 对，算是交房吧，就是图纸出了以后。和设计师还有工长一起去现场交代一下哪块要注意什么，我这儿还有什么想法，希望怎么弄。这是第一次去现场。第二次去现场是什么呢？是隐蔽工程验收，这是一个重要环节，就改水改电完成了，然后呢这个防水施工也都做完了，您要在现场做一下最后的这个验收工作啊。然后这是第二次去，第三次去是最后的竣工验收。然后中间至于送货呀还有主材的安装啊，您要不放心也可以去，但是您要不去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既然是全包员嘛，就把这些过程全负责了，然后您到最后直接去现场验收就可以， 就我直接拎着包就住去了。 没错没错。 哎，这好，这省事儿， 就是不麻烦了。 对， 确实不麻烦，因为 省太多事。 我说的这个事儿呢，都是我们就是从17年开业以来到现在，我们在北京服务了这1000多个业主啊，他们所体验的一个装修过程，大部分都是三次搞定。 怎么样？ 真是挺好， 买一套吧。 哎，还买一套？ 哎呀，别墅也管是吧？ 对， 别墅管吗？ 别墅也可以， 你看看。 哎呀，这个包圆贵了。对，因为当初装修的时候，就像小胖说，特别麻烦。就我不光要去跑工料，跑完工料之后，人家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时间，就跟工头说，您看一下吧。但是有的工头，人家不是只在一个地儿的， 确实是， 人家手底好几个队儿呢， 是 哪有工夫干这个？ 是， 包括之后有的时候麻烦，所以就是。跑冒滴漏的这种事儿就很多很多了。你比如说，工头给我打电话，喂，那个现在得安这灯了，你这个灯口啊什么的，哎呀，我没工夫，你去买去吧。买完了以后，你给我开张发票啊，然后多少钱我给你。哎，得嘞，哎呀，就一点一点一点，你就往上垒吧。 是， 包括门把手啊，什么水龙头啊，就你想不到的这些地儿啊，未来都好， 他 都做完了以后，一叠小发票， 他可能差一个胶带也会给你打电话。 对 对 对， 就这样，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都要去沟通，特别特别繁琐。那在全包圆呢，一个我们去中间化的这种那个采购模式，给客户节约最大的这个花费，然后呢，同时我们的这种整装模式也能够让客户在装修过程中省时省力省心。 对，而且再其次，因为你们专业嘛， 对， 像我们户主也好啊，业主也好，他不专业，所以未来为什么我说装修如果要是全包圆做到咱们当初说的那些，那真的是挺好的，不光是省心，而且其次就是你真的是外行，你完全不懂，然后之后那个坑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人家到某环节说，喂，您是要那个铜的，您还是要什么的啊？有区别吗？一个贵一个便宜啊。那我当然要那便宜的了，完了要那便宜的，三天两头坏，要不然什么地儿折了吧，要是哎呦你就崩溃了。 对， 就包括那个买灯泡啊，买灯罩啊，全是这些问题。 这个有些东西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嘛，我们经常说有些小细节没考虑好，往往结果会差出很多。 对，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就是自己装修和选全包圆这样的公司去装修的最大的差别。比如说咱们知道家里的这个门，室内门，木门，它的过程实际上主要分两步，一个它要去测量，上门去测量，一个是上门去安装。那咱们自己装修一般什么时候才能测量呢？那个门厂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就是你现场要具备什么条件了，他才能去量，因为他不管你的工期怎么样，只要我门多长时间给你做出来，比如40天也好，还50天也好，我交付了，我就是按时交付的。那作为客户就很头疼，因为他提出来的那个测量时间节点可能是你家都临近竣工了他才能去量，你才具备那个条件。那好，你来量吧，量完以后行了，家里别的活全完了，就等着一个门住不进去。为什么？门厂也跟客户讲啊，说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们量完以后要有这么多天，40-50天才能做出来，那您不得等吗？我们也没晚，对吧？您再等等吧，再等等吧啊，别着急了。这个是普通的这个客户的一个装修的场景。全包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进场之后，由我们的施工人员来负责测量您家室内门的尺寸，把这个尺寸测量单直接发给工厂，然后工厂按这个测量单下单生产。他这样的话，提交测量单的一个时间周期可以比刚才我说的那种方式提前至少10-15天。至少提前10-15天。那大家想一想，用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门是不是能够更早的安装在您家？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装修时间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所以这也是性价比的一种体现。 对， 就是时间成本节约很多很多。 对， 基本上把你解脱出来了，从这件事情上解脱出来了。 对， 要不你在这边花费的时间呢，可能啊你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达到的效果也不一样。 对， 还有一种性价比的体现，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全要好的。但有的时候真正是行内人士啊，业内人士，人家会说其实这点不必要那最好的，或者说要最贵的。比如说咱们出去买那个五金建材去，一买那些，说哎，这个跟这个区别在哪儿啊？这是铜的，这个芯儿好，这个可以抗几百度的热水。他说哟，那要几百度的这个吧，贵多少钱？贵了100块钱吧。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广告之后，来到我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性价比最高的节目。 嗯， 住在八七六。 哎，咱们到这儿，嗯，少花钱， 真的心我、啊、对、啊，一方面花钱花的少 是 啊，第二方面是真能办大事儿， 是 不是？ 嗯， 而且我们一个小时，今天不到一个小时的容量，我们跟您聊很多很多关于家的内容。 不过说回来啊， 嗯， 如果没有全包圆这事儿， 嗯， 真的每次装修完了之后，自己就觉得成熟了。成长了， 那倒是， 对， 就从一个小白，哇、哦，瞬间装修完了以后，哇、哦，不光是一肚子苦水， 哎、 嗯，反正别人如果要是再装，跟、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怎么弄，嗯、那个你，我、哦、全懂， 对对、嗯，所以我相信，大多数选全包圆的都是吃过这个，就是历经过自己装修的这个历程， 是是， 最后发现好像我费了这么半天劲，最终效果好像还没交给人家好呢， 是的， 对， 是的， 对， 就你使那劲啊。其实都是属于打了空拳了， 哎， 确实是， 嗯嗯，来来来，嗯，因为据我了解，咱们有一套 APP 是吗？但是这套 APP 主要做什么使的？ 我们这套 APP 呢，实际上是针对施工过程中的管控开发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的施工人员还有我们的监理啊，包括我们的客户，全部可以用它来掌握我们在施工地的现场的一个动态，包括施工的一些关键节点的图片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发到这个 APP 里面。我们的客户每一个签约客户都会得到他相应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他用这个登录就可以看到他家实时的一个施工状态。嗯，而且 怎么 啊？ 就你接着说。 而且针对施工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呀、啊，也可以全部通过这个 APP 去沟通解决。 哦，有点类似于监视器。 对，监视器，但是它不是视频的，它是图片 的。是 的， 是的， 对， 就是现在有一些幼儿园是这样的， 嗯 嗯， 就是幼儿园它专门在一个 APP 里面、 嗯， 然后呢，每天幼儿园的老师在里头共享， 嗯， 孩子们的照片， 嗯， 吃饭的、睡觉的、玩的、嗯，然后呢，孩子们的家长都在这个群里头， 嗯， 都能看到。 嗯嗯， 哎呀，小胖今天吃的多呀，太开心了。 嗯 呀，小胖今天玩的都出汗了，太开心了。 嗯， 类似于这样， 类似于这样。而且针对这套 APP， 我们已经进行第二轮这个投放和开发、 嗯。 是什么呢？我们要补充更多的功能进去，就是像我们的那个主材配送。什么时候送货，什么时候测量，什么时候安装，现在这套东西是基于 PC 端的一套软件来控制的、 嗯、 那个客户没办法参与进来、 嗯、 那么很快呢，我们会把它嵌入到我们的这个 APP 里面，移动端，那通过移动端就可以完成主材配送衔接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作业平台、 嗯、 然后里面有一些关键过程，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客户做开放， 他也可以了解到家里这些产品的一个进度， 嗯 啊，就像在某宝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哦，嗯，好， 哎，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啊，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缺乏安全感的。 对， 就是个人信息被暴露的太多，每天我们收到无数骚扰的这种短信啊、微信啊什么的哈，啊。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不知道给你打来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是， 就像我们为什么幼儿园有这样的一些系统啊，包括全包园有这样的系统， 嗯， 就是让大家能够当一个知情者。 嗯， 就当他了解到了我的这个所关注的，你看装房子绝对是一最大的事儿了。 嗯， 非常大的事情。我了解到我有人在为我这个房子操心。 嗯， 而且他们在一直努力的干这件事情。 嗯， 大家就觉得好吧，交给你们我放心， 嗯， 我安心。 嗯， 就是这种他们会有安全感在装房子这件事上。 嗯，对， 就最怕的是什么？我给你签完了之后啊，你把钥匙给我就得了。 嗯， 一个月没动静。 嗯， 打电话也没人接。 没错， 你当时肯定慌，马上就回家了，怎么回事？一看可能人家还是在干着活，只不过人忙没听到你电话，但是这份担心可能就通过 APP 直接也消除了。 对， 没错。嗯， 而且真的是要看疗效和效果。 哎， 对， 不能光听别人去忽悠。 对， 这就类似于说，比如说，嗯，人说给小胖介绍一女朋友，那小胖一定说给照片看看呗。 嗯， 人说没问题，唰唰唰发的全是艺术照。 嗯， 哎呀，你怎么看都漂亮，但是你见真人俩人， 嗯， 对吧？ 对， 还是要到现场去感受。 现在也方便， 哎， 都不用想自己家未来会是什么样，直接去他们店里就行。 对呀，啊，对呀， 啊，对不对？ 因为有咱们做的样板间， 嗯，对， 就标准样板间。 有我们在展厅里面一共有十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嗯 啊，我们有采用那个板式家具的，有板木结合家具的，也有实木家具的。然后风格上呢，有现代简约的，有简欧的，简美的，美式的，中式的，啊，还有一些新中式风格的家具， 嗯， 全部都有。 嗯，好，用打电话要提前预约一下吗？ 我觉得得提前预约，因为这两天真的还挺忙的。就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咨询热线400-606-8866，提前约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来给您做更好的服务。 嗯，好记，400-606-8866。 对， 我跟花花我们两个已经就替您提前的去了。 对， 嗯， 我不知道花花去那儿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啊？ 我觉得那新中式的挺好。 哎，我是去那儿了之后，一进到他们样板间，我就先深呼吸一口气。 哦， 因为我是对那种味道和空气非常敏感。 嗯， 就看我鼻头就知道了。 嗯， 就是天不好我鼻头就亮。 嗯， 我一先闻，我想闻闻，就是看它的这个环保质量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装修会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 进去之后所有的看着都是新的啊，因为你们那个样板间好像应该也是刚装的吧。 确实是新的。 是吧？ 对。 没有味道。 对。 包括我还凑近了沙发，就是实木的家具， 嗯， 凑近了沙发闻一闻， 嗯， 不是那个化学的，拿那个手扇一扇闻啊，我是真的鼻子凑上去闻， 嗯， 也是没有味道的。 对，嗯， 所以我就觉得没问题，替大家去看了没有问题，至少从环保这个角度来讲，一点问题没有。 对，所以百闻不如一见。 对对对， 那个贴近了闻一闻，包括把柜子打开闻一闻， 嗯， 有没有味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环保的，其实也就一目了然了。 嗯， 好， 嗯， 那咱们接下来再问点更实际的啊， 来， 嗯，就是。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在听完了咱们节目之后呢， 嗯， 都会问我，哎，伟子，我们家房子70平，新房啊，新房，你觉得全包圆大概多少钱？我说哥哥，您算一下啊， 嗯， 咱别说999一平了，咱就算1000一平， 嗯， 您大概估一下， 70平，70万块钱。 对呀，啊， 对，不过我们有一个起步面积是71平米， 嘿， 就是， 嗯。我 跟哥哥说装不了， 你把楼道也装了。 我70平米，这开玩笑啊，70平米实际上就是71000块钱含家具，并且还能配上实木家具啊，是这么多钱，然后还送电器啊，基本上像油烟机啊、燃气灶啊、冰箱、洗衣机啊这些，您就都不用自己买了。 嗯， 真的。我每每听完这个价格，我都 都打好多问号，真的吗？嗯、 都好哭哈、嗯！ 真的能完成吗？ 真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替他们操着心呢。嗯、 要不你把你的精装的拆了再来一遍，考验他们一下， 试验一下哈。 是是是， 欢迎欢迎。 嗯，哎，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大概都是这么估算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可能到咱们实地去测量的话，新旧房子是有差距的，嗯、对吧？ 对，新旧房有差距，一个是老房水电要重走，再一个老房涉及到拆除修复。 对啊，对。然后另外呢，可能也不能说哈，我客厅是多少平呢，我大概一算就能算出来，可能有的地儿会多一些，有的地儿会少一些，这个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我们是统一按照房本面积来计费的啊，按房本面积来算，然后其他的至于内部空间，那个厨房大一点小一点，客厅大一点小一点，那个都没关系。 哎，你说的71平是按套内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那还行， 建筑面积 那还行。哎，那如果要是小的呢？比如说现在50多平的那种小宜居也挺多的。 我们啊，又专门针对这些小户型，嗯、因为很多老房是差不多50平米到60平米 的，没有这么大的。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小包圆套餐。 啊、哦，还有小包圆？ 对，全包圆的衍生产品叫小包圆，嗯、它是50平米起，然后呢，69800。 啊、哦，就是整个全包了， 全包了，含水电、含拆除修复，全都有了。 哦， 啊，只是我没有把家具做进去，因为小户型它对家具的需求可能不太适合我标配的这种两居室的家具。 嗯， 你可以按照需求来做选配。 哦，也就是说，我不用这个家具，价格是这样的； 对， 我用了家具是那样的。 对， 哦、 对。家具价格可以最后可以再单算，针对这个小包圆有需求的客户，就小面积的这些业主。 嗯、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事儿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400-606-8866来做下咨询。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那儿好百的那个员工都是咱们自己的人是吧？ 对， 就不是那种比如类似于说小胖是一包工头。他不光签约了全包圆， 嗯， 还签约了王维公司， 嗯、 还签约了谁谁公司，谁公司有活他给谁干，嗯、 没有，不是这样的话是不便于对施工队进行管理的。我们的施工队都是和全包圆这边那个来进行对接的工队， 嗯、 都是我们自有工队，相当于嗯， 哎，好，这样好，全是自己人。 对， 所以我就 批评 更担心了。 嗯， 他们怎么挣钱呢？发得下工资吗？ 哎呀，你就不要替别人操心了啊！ 想多了， 咱们把自己家装好了就行了。这个是真根的， 好吧，好吧啊，反正就是现在您去全包圆也基本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是的， 对， 原来可能是这个房屋大小上会有一些问题，现在呢，针对可能很多的小户型的朋友去您那儿咨询，一下没有也没法办了。 对， 所以现在也推出小包圆， 嗯， 直接拨打电话400-606-8866， 对， 天天念我都忘了，400-606-8866啊，就是有什么不懂的、不有疑问的，全都打这电话就可以了。 那再比如说，因为所有的环节都已经做到了嘛，因为我相信我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要装房子的人他想问到的， 嗯， 就是他可能去了看咱们九个这个样板间， 嗯、 还觉得还不错、 嗯， 还挺好的。 嗯， 但是呢，他有自己的需求啊， 嗯， 对吧？ 嗯、 他可能说，哎，大方向就是这个， 嗯， 但我有些小需求。 嗯， 然后咱们的设计师，咱们是有设计团队吧？ 有设计师， 哎、有设计师。 嗯， 在设计师出他所谓的电脑的这个所谓的效果图的时候， 嗯， 在色彩上，包括在什么上的，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可以啊，没问题。首先像墙面颜色是可以调的，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电视背景墙， 对呀、啊， 想做个吊顶，像一些个性化的这样的造型都可以满足，没问题，就是建立在标准套餐的基础之上， 再 做这些的加项， 是的是的、 嗯、哦，就是加这个背景墙多少钱， 对， 全都加在里边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嗯，因为你忘了咱们看其中一个新中式的时候，不是他专门弄了一个镂空的一个木式的一个围挡吧、 嗯、 类似于相当于是个隔断， 隔断 是镂空的、 嗯、 很中式、 嗯、 然后这个呢就是要单加钱的， 对、 哦、你看咱俩关注的不一样，我都没怎么看是怎么 说，你就说 我就闻味儿 沙发 我就大口呼吸来着， 嗯， 然后看了一，哎，啊，对对，那皮沙发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啊， 嗯， 好吧，就建议大家去那儿看看去啊， 嗯。 好，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就是你咱们也给大家算一笔账， 嗯，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不在全包院装，我在别的地儿装，咱们也算算大概啊，那平常啊，咱不说那个我请特别，嗯，那个一流顶级的设计师帮我设计， 嗯， 我所有的都要最好的那个，咱不按那个算， 嗯， 就是能装下来的，而且所有的材料都要达标的，大概得花多少钱？ 嗯， 它是不是每个区域好像是有大致的一个划分吧？客厅大概多少钱？ 对，客厅差不多怎么着也得15000到20000块钱。 嗯 啊，因为客厅的这个面积相对大一些嘛。 嗯， 然后其实花费最高的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厨房和卫生间的涉及的建材比较多， 嗯， 像厨房一般我们要花到2万到2.5万甚至3万，像卫生间呢差不多要有15000到20000，然后呢剩下就是卧室，主卧室一般会花到10000到15000，次卧室一般会花到1000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这个改水改电的费用，加上你购置家具的费用，可能这个80平米的两居室装下来差不多要15万到20万， 差不多， 嗯， 差不多。对，我另外一个家不在北京的那个，嗯， 哎，你看，啊，告诉我 这是整个装下来，因为那个是毛坯房子， 嗯， 但是装修我也没有管， 嗯， 直接是找的让我父母去监理的， 嗯， 整个装下来花了31万，嗯， 哇，啊， 最关键是31万没有觉得说装的特好，就一进去哇奢华皇宫，没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住，我说的是连上家具和家电啊， 嗯， 整个31万下来，然后我说还好啊，装修大概花了18、19个吧， 嗯， 差不多不到20个， 嗯嗯嗯， 其他的零零碎碎的花了一些，电视买的贵，电视花了20000多呢， 嗯，对，所以在全包园80平米8万块钱， 对呀，啊， 这些就全有了，嗯， 哎，真的，兄弟，咱俩在他们家那儿开分公司得了， 这事儿靠谱， 真的， 啊，嗯， 哎呀，好吧啊，这个我相信这个通过这个我们简单的一期节目可能聊不完， 对， 嗯，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可能有待您自己去发现，自己去了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直接拨打电话，400-606-8866，这是咱们全包园的电话。 对 对，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您周六日的时候，或者您得空的时候，直接到咱们 全包园展厅，在朝阳路， 嗯，朝阳路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导航软件就是百度、高德、腾讯导航软件，搜索全包园就能找到， 直接全包园就可以了。 对，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爷们儿发的这个问题啊，咱处理不了了。这样，爷们儿，您明天啊14点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开始就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有漏水或者意外是怎么样处理，明天我们一开始就回答您的问题。当然也感谢很多朋友跟我们的互动，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非常谢谢蔡总，谢谢， 谢谢，嗯，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明天的下午2点钟我们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啊，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